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55回。那一日，谢之真和宋永泽究竟说了些什么？又为什么要对他做出亲昵举动？他自己守口如瓶，任弟弟怎么撒娇耍赖都不肯吐露半个字。不过一场风波也就这么消弭于无形了。宋永泽的病情逐渐好转，每日里闭门苦读，轻易不出院子，更不涉足后宅。三夫人顺利诞下一个灵儿，取名宋永洛，小名阿宝，生得虎头虎脑，十分可爱。宋家大摆了3日宴席，谢之真也亲自去探他们母子，亲手做了一个绣着小老虎的红兜兜，逗弄孩子时温言软语，殊无嫌隙。三夫人已经从儿子口中知道旧礼，正是又羞又愧之际，见他这样大度，也就显了些尴尬之色，使丫鬟取来一套极为名贵的南珠头面，半求半哄地请谢之真收下。谢之真也不与他生分，展颜笑道， 既如此，我便再给阿宝做几双小袜子吧，舅母可别嫌我针线活粗喽。 三夫人抚摸着肚兜上细腻的阵脚，不知道有多喜欢，闻言笑道， 真娘如此自谦，可不要羞煞我院子里这些笨手笨脚的丫头了。依着我说，便是专往宫里供绣品的绣娘，也鲜有几个能及得上你的。瞧瞧这配色，这针法，我白活了这么多年，竟从未见过。 这边冰释前嫌，谢之芳那边可还堵着气呢。见姐姐不肯与他说实话，他气得了不得，憋着劲儿足足5天都没有往他院子里来。谢之真却沉得住气，除去使丫鬟们同往日一般按时往他屋子里送点心，寒衣节的时候又叫青梅捧了一套厚实衣物并帽子鞋袜交到安和手里，让他伺候少爷及时添衣，免得着了风寒。谢之芳皱着眉打量衣袍上的云鹤青松，实在耐不住，趁左右无人试了试新靴子，尺寸极为合脚，底子又纳得软软和和，十分舒服，眉眼便渐渐舒展开来。晚间他换上新衣，若无其事地穿过垂花门来到后院，见谢之真正站在茂盛葳蕤的桂花树下看几个丫鬟们摘花玩闹。秋高气爽，金桂飘香，少女穿着鹅黄色的衫子，乌发用丝绦简单束起，斜斜簪了只点翠流珠步摇，雪肤玉貌，轻灵剔透，说不出的温暖从容。但就是这么远远看着，谢之芳便觉得整个人都轻快起来。 唉，罢了罢了，和姐姐怄什么气，白白浪费了这大好晨光。 他嘴角翘起，对打算行礼的丫鬟们做了个噤声的手势，蹑手蹑脚地走到姐姐身后，忽然抬起手蒙住她的眼睛，压低了嗓音道， 猜猜我是谁。 谢之真先是微微一惊，待察觉她身上熟悉的气息之后便放松下来，素来挺拔的脊背微微后移，一缕柔软青丝蹭过少年俊俏的脸，笑着唤他 阿唐。 谢之芳觉得被他发丝扫过的地方痒得厉害，忍不住收回手去挠，故作生气道， 姐姐怎么这么快就猜出来了，好没意思。 除了你还有谁有这个胆子？ 谢之真也不提前几日姐弟之间的冷战，牵着他的袖子往屋里走，裙衫上沾满了桂花的甜香，惹得谢之芳又闻了闻，一脸贪恋。他回过头来问乖乖跟着自己的弟弟， 咱们晚上吃锅子好不好？ 谢之芳欣然答应了，走进屋里就着点上的灯盏，见桌上早摆好了羊肉、牛肉、豆腐、冬笋等物，锅子里炖着只山鸡，汤色浓白，肉质软烂，散发出鲜美的香气，食材丰富，分量又足，一看就是早有准备，更不用说旁边又烫着壶黄酒， 谢之方祈祷。 啊，姐姐早知道我会来。 谢之真笑而不语，坐下来为他盛了一碗鲜浓的鸡汤驱寒。谢之方一饮而尽，嘴里又唠唠叨叨地抱怨着， 姐姐只会拿捏我一个人，总是欺负我。 他习惯了和谢之真无话不谈，冷不丁发现他有了自己的心思和缜密，自然难以接受，耿耿于怀。谢之真嗔了他一眼，不再说什么，美目流转，笑若春花。生了一张这样美的脸，让人连生气都气不起来，只恨不得将他抱在怀里好好娇宠着。忽然意识到自己方才想了什么，谢之方猛地打了个激灵。 我是疯了不成？ 谢之真还当他冷了，转头换红鸾往地笼里再加些炭火，又往汤锅里加了几筷子羊肉，柔声道， 喝点黄酒暖暖身子。 他轻声问他衣裳和鞋子可还合适。谢之方被自己一闪而过的禽兽想法吓得面无人色，强打着精神敷衍了几句，自己都不知道说了些什么。过了小半个时辰，他这才逐渐缓过劲儿来。许是被冷风吹傻了脑子，亦或是这阵子肝火旺盛，猪油蒙了心，才会生出那样荒唐的念头吧。这可是自小一同长大的姐姐，她怎么可能消想她呢？吃得肚皮滚圆，喝得面色通红，谢之方热得脱去加棉的袍子，换了身单衣，和往日里一般插科打诨，哄姐姐高兴。谢之真被他逗得眼怕而笑，也略略喝了几盅黄酒。姐弟二人用过晚膳，领丫鬟们自去歇息，在里间的矮榻上支了个小方桌，猜头行令玩。谢之真先手，谢之方猜是二，果然中了。他便笑着念了句诗，按着方才所定的规矩，诗中需含有方才所知的点数，又要带一花名。 醉折残梅一两枝，不妨桃李自逢时。 谢之真饮了一杯，猜是四，谢之方这把却掷了个五，他只好又喝了一杯，沉吟片刻，笑道： 五月临平山下路，藕花无数满汀洲。 谢之方如有神助，下一轮又猜中了。他摸着玉石雕就的头子，笑嘻嘻道： 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。 谢之真不胜酒力，本待不喝的，架不住弟弟又是哄又是赖，将满满一杯酒喂到唇边，只好慢慢咽了下去，一手托着略有些晕红的桃腮，另一只手倒了杯清茶喝下，懒懒地看着弟弟掷头子，口中道： 我不能再喝了，头晕。 这次还是一个点，谢之真又猜错了。因着喝多了酒，又在自家屋子里，便不如往日里端紧，露出一点小女儿的娇态，声音软软的： 阿唐，我真的不成了。 谢之方只觉嗓子不知怎么的有些发干，竟不敢看他，扭过头搓了搓后脖梗道： 姐姐只管行令就是，我替你喝。 他将微甜的酒液咽下，只听见姐姐慢慢念道： 满园春色关不住，一枝红杏出墙来。 谢之真的声音越来越弱，渐渐伏倒在桌上睡了过去。谢之方是个海量的人，这会儿不知道怎么也觉得有些头昏脑胀，他轻轻唤了他几声，见谢之真毫无反应，鬼使神差般的凑近细看他玉白无瑕的侧脸。姐姐的睫毛很长很长，还有些翘，鼻子精致玲珑，两颊还泛着酒醉的薄红。他屏着呼吸，伸手往他脸上摸了摸，触手一片滑腻香软，令人心神一荡。若是他此刻醒着，这会必要斥他不知分寸，不守规矩， 可他这会儿醉了，对他毫不设防，袒露出最柔软最美好的一面。谢之芳默默咽了口唾沫，手背不知怎么的蹭过他的红唇，染上了一抹胭脂。他捏着手中骰子往玉盘里掷了这最后一回，依然是一。看着桌上趴着的美人，谢之芳喃喃念道： 海棠亭午沾疏雨，便衣裳胭脂尽吐。 随后他俯下身去，动作小心地将姐姐打横抱在怀里，往床尾走去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